神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敬拜神。今天我们看一个很切身的问题，人类的第一个婚姻。今天传统式的一夫一妻的婚姻遭受到许多的攻击跟迫害，有些攻击是从外面来的。如果你有机会看电视节目、报章杂志、上网，他们常常会取笑一位忠贞不移的丈夫或妻子，他们认为他们是傻瓜，认为他们一辈子就这样白白的过去。或者有时候你看一些电视节目，他们要减少父亲或丈夫的权柄。你们注意到一些电视节目当中，常常就母亲或太太在里面的，她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父亲呢，丈夫呢，如果不是在里面，就是一个 IQ 低于80的傻瓜一样。新闻界一直的鼓吹同性恋是婚姻当中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不但应该被接受，并且可以被欢迎。当你看多了、听多了，你的敏感度就会减低下来，你的反对的力量也会慢慢的减少。对传统式婚姻的攻击，有些从外面来的，有一些是来自于教会自己里面，来自于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对丈夫妻子的角色不清楚，我们很容易被骗，很容易受到所谓专家的影响。或者我虽然知道我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但是因为我的罪性，因为我的自我中心，我不肯接受这个角色。有些妻子我仍然要做那个半边天。这种反叛、违背神的教导，在家庭里面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彼此伤害。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看看圣经对婚姻怎么讲，婚姻是怎么来的，神对婚姻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样的蓝图。只有回到起初神设计的目的，你才能有一个美满跟健康的婚姻。我们先看第一大点，这个婚姻的由来是神说出亚当的需要。神说出亚当的需要，这是在第18节到20节。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对一个细心研读创世纪的人是一个很震惊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现在，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他每一天创造以后，他说都是好的，他很满意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特别你看第1章31节，请看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但好，还非常好。神看他所做的东西，他自己非常的满意。但是到了第2章18节，神看了亚当便说不好，因为那人独居。我们有没有看到是神看到亚当的需要？神没有请教亚当说，亚当你还需要什么，我给你商量一下，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神自己主动的看出亚当的需要，他说他独居不好。亚当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知道他是单独的， 他也可能不知道他独居不好，他可能觉得现在日一点一念还蛮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他跟神之间的来往蛮密切的，然后他享受伊甸园里面各种的果实，享受伊甸里面花草的美丽，对，他也有跟每一只动物他都可以玩耍，他可以跟狮子玩，可以跟老虎玩，可以跟长颈鹿玩，并且每只动物呢对亚当都是非常爱慕的，他们甚至像要敬拜他一样，并且呢那边的天气啊四季如春呢、亚当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甚至可以问说他还需要什么，但神却说不好。不是在亚当抱怨之后神才说，神主动单方的评价，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怎么解决呢？请看十八节后半边，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们中文的翻译。配偶会让我们想到说爱人呢、妻子哈、但是这个原来这句话的意思，神说我要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我要造一个合适他的帮手。帮手是这个女人的角色，和他相配呢是指他的本质或者他的本体。你可以说神所造的这个女人，好像在你们节目当上你们所讲的，这个女人是男人相配的副本啊，请注意这句话，相配的副本。如果是副本的话，英文说 counterpart， 那么他很多地方跟这个男人一样，因为两人都有同样的本质。你记得在一章二十七节怎么讲？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女人有相像的地方，因为都有神的给他们的本质，但是它是一个相配的副本，是一个 corresponding counterpart， 那表示说她这个女人是最适合男人的一种反面，你也可以说她供应男人所缺乏或所需要的。这个女人是她相配的副本，同时也是她的帮手。换句话说，男人可以完成神要给他的使命。今天你提到帮手，会有人不喜欢，说我要做头子，我不做帮手。但是帮手在圣经里面是个蛮高贵的字眼，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看几处的圣经节，请打开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你打开看一下，这样你不会睡着了，也可以加强你的记忆。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这是摩西讲的话，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父亲的神是我的帮助者。我们再看一处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这边告诉我们，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福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神是以色列的帮助者帮手。 诗篇的诗人也这么说，我们看诗篇121篇，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121篇第一节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帮助，帮助者在圣经里面是个很高贵的崇高的角色跟位置。神看到这个男人他的需要，他就为他造了一个相配的帮手来满足他的需要，使他可以完成神所设计的计划。但是我们的神他介绍这位女人给这个单身汉之前，他需要先准备一件事情。准备什么事情？就是要为动物命名。这是十九节到二十节，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些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边亚当要给动物命名，这个命名对亚当来说，对他的智力头脑来讲，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个命名的过程啊，不是好像说亚当站在一个台上，然后在他台前有个十英里左右的动物的大旅行，每一只动物从他面前经过，他就随便从口袋里面拉一张纸条出来说，哦，我叫你什么名字。他也不是命名的时候按照英文的 ABCD 下来的，他不是看到第一只动物，哎，我要叫他 A 哈，我就叫他 Aardvark， Aardvark 就是山猪的意思。看到第二只我应该是 B 了对吧，我就叫他 Bobcat 好了，野猫或者是山猫。碰到第三只轮到 C 哈，我就叫它 chimpanzee 好了， okay， chimpanzee 就是黑猩猩。到了 D 呢，我就叫它 dog 好了，狗。这样一直叫下去，叫到最后一只我就叫它 zebra 好了，斑马。亚当不是这样命名的，亚当需要向一位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好好研究每一只动物的特征，然后把它们分类，看出它们的习性，看出它们的不同，然后亚当给它一个最合适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它的个性，代表它的本质。命名是个很吃力的工作，对亚当的智力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命名的过程当中，亚当注意到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件，没有一只动物是和他一样的，没有一只动物是像他的。第二件事情，在许多同类的动物之中，他们不但生活在一起，并且彼此之间有很那种亲密的表现，这个是亚当没有的，这个是他所缺乏的。命名的过程之后，亚当开始想念一位和他一样的伴侣。你可以说，他开始渴望有一位和他相配的另一半。神借着命名的过程，准备了亚当，让他看到自己的需要，让他渴慕得到和他相配的另一半。 这是神看到亚当的需要，神准备了亚当。第二步，神创造夏娃，这是21节到23节。我们看看这个创造的过程，它是从亚当造的，这是21节到22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要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外科手术，这个外科手术跟今天的医药比较的话还是非常的进步，比medicine 的医学院的医药还要来的进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手术之前不需要打麻醉针呢，也不需要麻醉师站在旁边等候。第二个呢，手术完了以后，这个伤口还不需要缝线的。第三个，这个手术不需要付钱的，不需要付 copay， 不管是5块、10块、20块。第四个呢，手术完了以后，你可以马上出院的，不需要在医院里面等几天。这一次的外科手术比今天的医药，非常进步的医药还进步。为什么？因为神在做工，神所做的工作总是超过人所能想象，并且超过人所能达到的。神怎么做这个外科手术？他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你也许会说，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部分比较简单一点的，不需要来个外科手术的？过去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圣徒叫的亨利马太，这位老牧师讲了一句话，因为夏娃跟亚当之间有特别的关系，这句话在你们节目单上面他是用英文讲的，中文的翻译也许可以这么说。他这是指夏娃，他不是从他的头造了要来统治他，他不是从他的脚造了要来被他践踏，他乃是从他的身旁或者是肋骨造的，是与他同等的，他是在他的手臂之下要被保护的，并且他靠近他的心要被爱的。亨利马太说得很好，因为这位女人跟这位男人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虽然夏娃是从亚当被造的，为亚当造的，并且要给亚当的，要成为他的一个帮手，但圣经一开始就用这肋骨这件事情教导丈夫们，你的妻子是和你同等的，她不是你的奴隶，你要保护她，你要爱她，你要领导她。夏娃是从亚当到的，第二小点，她是要给亚当的，这是23节和22节后半边，说领他到那人眼前，这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一天神像今天结婚的婚礼一样，他带着他的女儿一样来到亚当的面前，把这个女人交给他，完成了人类第一个婚礼。我不晓得当这位女人来到亚当的面前，她是什么样的反应，她可能看到夏娃以后可能快要昏倒一样，因为这时候的夏娃还没有犯罪， 他每一方面都是完全的，他的身体是完美无瑕的，他的灵魂也是完美无瑕的。教会里面的改教英雄，大家非常尊敬的改教英雄马丁路德，他认为说，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创造之后，还没有犯罪之前，那起初的原来的状态是极其特别的。马丁路德认为说，亚当呢有特别的能力，他可以超过动物最强的地方。怎么说？亚当的力量比狮子或黑熊还大，亚当的眼力比山猫或比老鹰更敏锐。如果亚当是这样，那神为他造的伴侣又是怎么样？马丁路德认为，夏娃会像亚当一样的强壮、快速、眼睛敏锐及聪明个人过人，并且她的美丽和优雅，她的 beauty and grace 更会超过亚当。拿今天的话，这是个好棒的女人，英文说 what a woman。 我 Bob 的那一天，当神把这位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我也在旁边看看当时亚当的情景。我看亚当看了以后一定目瞪口呆啊，因为夏娃的美丽跟优雅，如果跟我们中国古代的出名的美女，不管是西施，不管是杨贵妃，都会令他们大大的失色。夏娃的美丽跟优雅，如果跟今天美国出名的女明星或者是超级模特儿一比的话，也会令每一个人大大失色。并且夏娃她那种没有犯罪之前的一种荣耀，那种特别的荣耀，更会让所谓古今的美女啊，比较起来，她们每一个美女都像生病的病人一样。我亚当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圣经说喜极而叫。Okay， 怎么叫法呢？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是人类圣经所里面记载第一句人所说的话。这句话也是一首诗，这首诗亚当也用希伯来人作诗的方法。希伯来人作诗的方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重复 repetition，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就是重复的意思。其实神只用热骨造，对吧？没有把亚当 又割一块肉起来来造，但是亚当会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是希伯来人作诗一种重复。第二种特点呢，他们也常常玩字 wordplay 或者是押韵。因为这个男人呢，希伯来文是 ish， 在你们节目单上面，女人呢是 isha， 你们看发音很接近， ish 跟 isha。我们中文的男人的他跟女人的他，你听不出来有什么发音，什么不同。一方面他们发音很接近，另外一方面用这个字来告诉说，女人 isha 是从男人 ish 来的，就好像英文 woman 是从 man 来的。亚当结婚那一天，他喜极而叫，他终于看到一个像他但有显然不同的伴侣，他不再缺乏了，他完全了。我们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也是教会的英雄，叫加尔文。加尔文先生他在注释圣经的时候，这段的经文，他把一段很美丽的话摆在亚当的口中。加尔文这么说，说亚当会这么讲：现在我终于得到一个合适的伴侣，他是我肉体本质的一部分，当我看到他时，就好像看到另外一个我。亚当终于找到他的伴侣，他渴望的爱，他不再孤单的，他不再独居，他不再单独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创造夏娃是为了亚当，是从亚当而来，并且是要给亚当。神说夏娃是他的帮手，神又让亚当为夏娃命名，命名总是位高的为位低的命名，年长为年幼的命名。当你把这些事实，神的话语都连在一起，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婚姻上的次序，先生是领导，太太是帮手。我们当中很多做先生们，这是神给你的权利，这也是神给你的义务，这更是神的命令。你不能懒惰不做领导，懒惰不做，你也不能怕麻烦不做，你也不能说怕太太不同意不做，你也不能为自己的事业忙碌而不做，你也不能为了运动而不做，你也不能为了享乐而不做，你也不能为瞒小孩子而不做。太太们，不要和先生去竞争谁是家里的领导。如果你抢着要领导，有些先生就会干脆让你做，这样他可以轻松点，他可以不负责任，这样你会变成一个畸形的家庭。知道你的角色，认识神创造你的目的，你愿意乐意的甘心的帮助他，成为他的一个好帮手。我们看第三大点，神制定婚姻，这是从24节到25节。因为当亚当的声音消失的时候，摩西的声音又出现。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圣经当中有关婚姻一个最重要或最基本的教导。这句话是这么样的重要，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又重复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第4节到第6节，马太福音19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也记载同一句话。马可福音第10章第6节开始， 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第九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使徒保罗也同样的这样教导我们，请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这里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想想看，同一句话在新约旧约里面出现了四次，你可以了解它的重要性。这句话对我们的教导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叫做离开啊，人要离开父母。离开不是指身体的离开，不是说你结婚了以后你赶快要从爸妈家里搬出来，越远越好，从中国搬到美国，从 Madison 搬到纽约，从南搬到北，从北搬到南。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一对年轻的夫妇结了婚以后不久，虽然他们没有和父母亲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妒忌带还没有切断过。怎么讲呢？特别是年轻的太太，需要每天跟家里打电话，她可以没有时间跟丈夫谈话，但是她总是有时间跟妈妈谈话。并且当家里有经济困难的时候，她马上先告诉爸爸妈妈。当工作上学校里碰到问题的时候，她先向爸妈请教。或者当两人有冲突的时候，他马上到爸妈面前先告状。他可以身体离开父母，甚至离开好几千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离开。离开是指一个关系上的改变。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是你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一优先，过去是你的父母亲，现在是你的另外一半，这个关系除了神以外是最优先的一个，远超过你的儿女们。当两个人，一个男人跟个妻子能有这样的关系，那么他们就是真正有希望达到神所说成为一体的应用。这句话对你我今天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当夫妻两个人，不管你结婚多久，你碰见生活上的问题，你们有冲突，有时候是有关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是对经济上不同的看法，有时候是对管教儿女有不同的看法，要不要学弹钢琴、小提琴，要参加多少运动节目、跳舞等等，或是人与人间 的不和，也许你们对人生的目标也不一致，你们需要先告诉对方，和对方商量，和对方讨论，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某一个社会学专家、某一个专家的看法，按照圣经的教导得到一个解决。不要先赶快告诉自己的父母，争取他们的意见之后，然后告诉另外一半说，我爸妈这么说。今天许多婚姻的失败常常是在这一点上面。也许两个人还在一起，只是两个人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而已，原因呢没有真正的离开父母。有时候我听到说夫妻吵架，吵完以后两个人都有点后悔，愿意和好，但是因为已经先告诉了父母亲，有些父母亲反而不准他们和好， 要另一方要赔偿 要付代价以后 才能够做到。一个丈夫或妻子如果相信他的第一优先或第一忠贞是父母或小孩子的话，是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设计婚姻的目的，二人成为一体。这并不是说你对父母亲不尊重，圣经一直提醒我们敬重父母亲是神的诫命，也是我们长寿得福的一个主要的道路。但是在人际关系上，当你结婚以后，你的关系改变了，你的另外一半是你人际关系中的第一优先。我们的教导第一个是离开，第二个是联合。联合这个字呢，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个很强的字，你可以把它想象用个强力胶，美国有一个叫 super glue 对吧，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一个东西破了以后，如果你按照它的手续把这个破东西粘在一起，它粘的强度强那个地方呢，它这个原来破的地方不会再破了，如果你一弄的话，说不定其他的地方破了。这个叫联合，这个叫强力胶的联合。这篇这句话提醒你和我，与妻子联合的第一个意思是婚姻的永久性。圣经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人不管是你自己，是另外一半，是法官，是律师，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父母亲，都没有办法把分开。在神的眼中，你们两个人是永远在一起的。但是第二个呢，这句话的第二个原则可以告诉我们，与妻子联合的第二个意识，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乃是与神立约。我们看两处的圣经节，我们看箴言第二章，箴言第二章16-17节，箴言第二章16-17节，智慧要叫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你结婚的时候神跟你一起立约的。再看一次圣经节，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2:14，马拉基书2:14，找到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念2:14，马拉基书2:14一起来。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当你结婚的时候，神跟你立约，并且他做见证。婚姻不只是一个像我们今天所讲名事上的联合，不是一个 civil union， 不只是，而是在神的面前两个人所做的一个盟约，这是个非常神圣的决定。在任何人结婚之前，他需要慎重的考虑，因为当你结婚以后，碰到冲突，碰到困难，碰到伤害，不要说只要一个人决定就可以了，甚至不要两个人决定，甚至两个人都同意，或者法官同意，律师同意，父母亲同意，所有的朋友们都同意。你知道一件事吗？神不同意。与妻子联合的第三个意识 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形容人与人关系当中一种最高的表现。成为一体当然指身体上的联合，或者说性上的联合 sexual union。 这告诉我们在婚姻之中性关系是美丽的，是神所设计的，是神要夫妇享受的。但神借着这件事情，神也警告我们，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不管你把它形容得多美丽，多有需要，多么的迫切，仍然是个罪，是反常的，会带来伤心的后果。但是联合不只是指身体上的联合，联合也指感情上跟灵性上的联合，你的 emotional union 跟你的 spiritual union。 一个人有 三部分，有身体，有情感，有灵魂，这是三个层次。当夫妻两个人按照神的教导去发展这样的关系，他们不但有性上的关系，他们又能够谈心，也能够谈神，谈永生的事，谈以后的事。那么这种喜乐呢，只有经过的人，只有达到的人才会欣赏跟珍惜的。那时候你甚至会说，我不晓得婚姻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美满，神为什么这么好呢？请我们看一处圣经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官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婚姻是神所赐的，他就是这样的美好跟全备。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个婚姻，你可以说是看到婚姻的缘由怎么来。我们学到几个原则，第一个是神主动开始的，他看到男人的需要，他看到他不足之处。第二个，神为男人造了一个相配的帮手，一个合适的伴侣要来帮助他。第三个，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的角色，先生会领导，但同时他会保护他的妻子，他会爱护他的妻子，他会保护他的妻子不犯罪，他会保护他的妻子不停留在罪里面。第四个，这两人的关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跟永远性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和我活出我们应该活的角色，我们不但自己有喜乐，我们让对方有喜乐，我们让我们的小孩子有喜乐，整个家庭有喜乐，你也让神有喜乐。这是神设计你婚姻的目的。当你这样的活出你的角色，你借着婚姻为神做了一个最美好的见证。虽然你们婚姻当中有挣扎，有痛苦，有冲突，你们愿意处理这些，愿意朝着一个神所设计婚姻的目的去走的话，这是给神做见证，带给神荣耀。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婚姻家庭的要紧，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当我们在这方面出了问题，社会出了问题，学校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请你让我们回到最起初最基本的，让我们清楚认识你的教导，并且让我们有决心，我们愿意去行出来。我们不足的地方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往上走，步步高升，达到你所设计婚姻的目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